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清晰的思路。车窗外的阳光在这个时候显得格外耀眼。忙过一个上午，注意要及时补充体能哦。北京时间12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端午遇上儿童节，5月28至31日，百得利亦庄奥迪双节特惠，百台特价车阶梯抽奖等您拿，抢订热线5965-9999，5965-9999。 959资讯快报。 5月23日，涿州市市领导与中国农业大学校领导举行座谈会，就中国农大土地收储、农高区管委会机构人员调整等问题进行广泛的交流探讨。市领导王艳青、陈宇、梁忠林、刘军勇、李庆林出席座谈会。座谈会上，市委书记王艳青希望双方在多年合作的基础上继续加深合作，共同努力将农高区的建设加快向前推。市长陈宇表示，关于土地收储及其他方面工作，涿州市将力所能及地支持中国农大，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中国农大副校长李昭虎就农大校区的土地收储工作以及农高区管委会机构人员调整等方面的工作做了简要介绍，并提出具体意见，双方进行了交流座谈。5月25日，涿州市召开经济形势分析会议，分析研判本市当前经济形势，动员全市上下咬定目标，坚定信心，攻坚克难，确保完成半年各项经济指标。市领导陈宇、王志前、李庆杰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主持会议，并就如何做好经济工作提出具体意见。 崇德守信，包容开放，博爱奉献，卓越一流。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是否我对你总是显得不在乎？是否我眼神总有几许淡漠？如果冷漠不在乎是分离的理由，我该含笑让你走，还是含泪回首？ 你给我的爱仿佛总是太多，你给我的情仿佛也是太过，因为过多的感情是沉重的负荷，让我不能拒绝又难以接受。 也许你觉得卿卿我我才能显出情深意厚，所以你说我忽冷忽热难以捉摸，两情若一世天长地久，你我何必朝朝暮暮？问你是不是真心真意与我同行，且共度白首。

有背后会灼伤了，燃烧泪是爱情的火药，请不要这样看我，我知道我已逃不掉。你只想找一个人在我心里画一道，还要等到那一天才能埋藏烙在心中的记号。背后会灼伤了，燃烧泪是爱情的火药，请不要这样看我，我知道我已逃不掉，我已逃。 孙楠在2004年发行的《燃烧》张专辑里面体现出了一种要驾驭不同风格音乐的野心，也是通过这样的一张专辑，孙楠对于自己的音乐标签进行了修改，显示他不再是仅仅会演唱电影电视剧片尾曲的孙楠。石雅的第六感继续要为您放送到的这一首歌曲呢，虽然很多人都曾经翻唱过，但是或许只有原唱本人才能够真正的诠释出这首歌曲所寄托的含义，来听到罗琦的这一首《回来》。 打开这深渊，抚摸寒心暖，我只想走进暖月亮，依旧太寂寞，就太

线，湿透了梦醒的枕边。我竭尽全力去爱你，等你，抱你，想你，而你却自在的像狂风，把我刮进大雨里。爱情像太极，丢不开，洗不掉，擦不去。如果能，就让我随着太天里沉入海底。 空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午休想